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86集，诅咒。开封府的大牢里，那个黑衣人被点了穴道，关在牢房里。萧良啃着个肉粽，在外边看他。 哎，小鬼，你干嘛暗算你家爷爷？ 那黑衣人让萧良气得都想笑了，心说这谁家孩子这么点年纪，这嘴真欠。展昭进来，伸手按住萧良的脑袋。 小梁子，问出什么来了没？ 没，丫不说话。 萧良一撇嘴，白玉堂伸手给着他一个烧栗。萧良揉了揉脑门，撇了撇嘴， 让我说两句过过瘾吧，跟景儿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能说脏话，要很斯文呢。 你倒是知道不让小四子听脏话，你跟别人说起来就嘴巴没把门的。 那怎么能一样呢？景儿是小神仙，我是小流氓。 真有自知之明啊，脸皮厚过赵普。 远在皇宫的赵普突然仰天一个喷嚏，赵真赶紧挡住香香往外撵他。 你是不是伤风了？不要传染给这闺女啊，赶紧。 赵真边说边摆手，赵普这叫一个气，典型的有了闺女忘了书。小四子正好无聊，就拉着赵普。 舅舅，我们回去找小梁子吧。 赵普点了点头，小四子就跟香香告别。公孙也已经给庞飞开好方子了，交代他好好休息。三人别过赵真，顺便带了参观御花园的天尊和阴侯一起回开封府去了。展昭打开牢门走进去，蹲下扯下那黑衣人的面罩，发现这回不是大胡子，也不是西域人，而是个彻彻底底的中原人。 你知道什么就老实交代吧，不然有你苦头吃的。 黑衣人看了看展昭，似乎是有些犹豫。 不说呀？那我们别管了，去吃饭吧。等一会儿赵普他们回来，让影卫严刑逼供。 白玉堂无所谓的点了点头，萧良拍着牢门吓唬那黑衣人。 哎，你知道赵家军审犯人有多少种刑罚吗？你完蛋了。 等一下。 那黑衣人终于开口，叫住了展昭和白玉堂。展昭回头看他。 我是受人指使，而且还受人胁迫，说出来，你们能保住我的命吗？ 那要看你说的有没有价值了。 我原本只是个镖师，但是被一个怪人抓了。 多怪？ 他戴着面具，浑身烫伤的疤痕，但是武功奇高，善于用火和用毒，十分残忍。他自己有一个门派，有几个亲信，规矩很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被他抓去替他卖命。 他抓你们，你们就替他卖命？你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了？ 没有。 那你那么听话？ 我胳膊上有些东西。 展昭进入牢房，扯开他小臂上的一截衣袖，就见他的手臂上有一个烙印，是一只火龙。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展昭忽然摸着下巴，该怎么说呢？这只火龙和那块庞胎是给小四子的玉佩好像。 我们分成两组，一组有火凤纹身，是探查消息的；一种有火龙纹身，是执行任务的。火凤纹身的人会按照主人的指使去找一些人，找到之后就会留下火凤天象，然后我们观察那家人的反应，杀人并且放火，同时等火熄灭之后寻找一块银子打造的龟甲。 那块龟甲有什么用啊？ 我不知道。 你们总共已经得到了多少块龟甲？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没找到过，这次算是第一次找到一块，但是夺取失败了。 你为什么受人控制做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都被诅咒了。 黑衣人叹气，看了看手上的纹身。 这个纹身就像是诅咒，一旦背叛就会被活活烧死。 你平时都怎么找到你的主人呢？ 不是我找他，是他会派人来找我，我只是见过他几次而已。还有一些亲信，看样子他们都不是中原人。我刚加入不算太久，其实很多跟我一样的人都想反抗，但是我们看到过反抗的人的下场，所以都不敢，为了保命只好昧着良心做事。不过本来我们也不是多么正派的人。 你们原本是干什么的？ 我之前说了，原本是个镖师，但是后面因为与人发生纠纷，错手杀了人，之后就躲到了深山里和一帮兄弟打家劫舍，最后就被那人抓了。他似乎经常抓一些行差踏错、见不得天日的人。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跟我是差不多的身世，我知道的不算多。我们这些有纹身的人平时都不能聊太多，被发现了就会被处罚。 哎，脱衣服。 展昭戳戳他，他话出口，白玉堂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 既然会有人找你，不如咱俩换换。 你想假扮我？如果被发现，你可能会丢了性命。他功夫真的深不可测，而且很阴险。 展昭示意他别管那么多了，赶紧脱。白玉堂皱眉看展昭：“ 你假扮黑衣人，假扮上瘾了，情况不明，很危险。” 展昭直接开始扒黑衣人的衣服，白玉堂一把将他拽回来，顺便瞪了他一眼。展昭示意萧良让他去。小梁子无奈，上前将黑衣人的外套脱了下来交给展昭。白玉堂追着展昭从地牢出了。 猫儿，你考虑清楚啊。 怕什么？你暗中跟着我不就行了？ 展昭边说边琢磨着怎么在手上弄一只差不多的龙。 他说了，那人功夫很高。 谁功夫很高？ 白玉堂话没说完，就听身后有人问话，两人回头就见天尊和阴侯回来了，天尊还抱着睡着了的小四子。 景儿。 萧良立刻跑过去，天尊将小四子交给了萧良。 他在宫里待了一阵子就没劲儿了，说要回来跟你玩。 萧良美滋滋接了揉眼睛的小四子。外头赵普和公孙也回来了，众人见面，公孙将那个活佛告诉赵真的有关黄金古城的传说告诉了展昭和白玉堂。 真有白银龟甲呀。 而此时林业火的房里，邹良见林业火不说话有些无奈。 你不说我可走了。 切，一点情趣都没有，你这样会有姑娘喜欢吗？ 你自己神神秘秘的不想说，我才不问呢。 倒不是我不说，说起来挺麻烦。 林业火找了张椅子坐下，瞧了瞧邹良。邹良见他似乎是想说的，就走过去拉了张椅子坐下。 那你说吧。 嗯。 你怎么这么麻烦？ 哎，那你说声我是大美人听听。 林业火眨眨眼。邹良一脸嫌弃地看着他，林业火不开心了。 你们这些人都不怕说白玉堂帅，干嘛不肯说我帅啊？老子哪点比他差？ 你的确没他帅。 邹良一句话，林业火脸刷啦拉下来了。刚要爆粗口，邹良又来了一句。 不过你比他漂亮。 啊？ 论帅的话是白玉堂最帅，没人能争。展昭是最灵气，看着很顺眼，公孙就是最斯文秀气，小四子最可爱，王爷最霸气威武。你的话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男人了，没有之一，满意了吗？ 真的？ 林业火呆呆看了邹良良久，捧脸欣慰状。邹良伸手抠了抠下巴，虽然不甘愿，但还是嗯了一声。林业火感动状，显然好感倍增。 哇，你说了好多话呀。 我容易吗？ 嗯，你也有罪的。 我罪什么？ 你最闷最孤僻啊。 是吗？ 哎，我是比白玉堂好看是不是？ 你喜欢白玉堂？ 啊呸，老子怎么会那么肤浅，喜欢那个家伙。 那你喜欢展昭？ 他是比白老五顺眼不少，不过他一心向着那只耗子，不可爱。 邹良嘴角动了动，没接着问。 哎，你还没说呢，我是不是比白玉堂好看啊？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假话。 是，你比白玉堂好看。 那真话呢？没有吗？ 真话是，你比庞飞还好看。 林业火睁大了眼睛，愣了良久，随后捧着腮帮子扭啊扭。 哎呀，你好讨厌，好讨厌啊！ 搞了半天，夸他还说我讨厌。 难得你这么老实。 林业火说着，伸手去解衣服扣子。 你干嘛？ 干嘛？告诉你真相啊。 说真相脱衣服干嘛？ 林业火伸手摸了摸桌上的茶壶，发现温热，点了点头。他将上衣整个脱掉，背对着邹良，那块背呀。邹良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这死妖孽皮肤真好，真白，看着真滑溜。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